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还天天打冷，咱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且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六点四十五分准时为各位送上的可以听可以看的今晚有戏。刚才说了，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九八二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了。 没错， 我们这屋里不仅有 LED 大屏，还有七八九九十个二十来个这摄像头， 不知道就别说、 无死角这种啊。其实我知道， 其实是 不能说明白、 哦、 感觉特别神秘。每个人面前反正都不止一个摄像头， 那么频呢、 介绍全面嘛，对不对？全平台可视化系统， 按词儿说吧、 好嘞、那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深度手机直播的合作 APP 和 Fun Life 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鼓掌。 不好意思，两位 今天有客人啊， 没开。 来，有客人在啊、徐冉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小鲜肉。 是， 一位呢是王长志，来，长志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长志，来自山东青岛，今年21岁。 好娇羞的样子呢。目前呢， 你还可以再介绍多一点。 对，我来，让我来，让五来五来。目前呢是在盒饭 Live 担任艺人，爱好舞蹈、羽毛球，然后呢曾经还做过模特，是吧？ 对对对， 多高？ 1.92米。 哎呦我天！ 你歇了吧，宇浩。 我真的好久没跑到 这么 高了。 他还原来获得过这个街舞大赛起舞冠军。我你又会跳舞， 还 打球， 还 关键还是跳街舞，这很厉害啊！而且原来在2017年的新星盛典上还得了玩转风尚奖。是吧？ 对对对， 这 哇， 鼓掌！ 谢谢谢谢， 你们介绍的那么的平淡。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他怎么那么厉害， 一直都是满眼在打量他。 让我看一下都不让看呀！ 不让看，你问他呗。 让看吧啊！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还有一位啊，你看我这老姐姐的形象跃然纸上 啊！真是你这没见过小伙子， 就天天跟你搭档，你说呢是吧？我多难受啊我。 我看你也别扭。 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小鲜肉啊， 叫 李泽明。 哎，欢迎泽明。 他是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表演系戏剧表演专业，对吧？ 科班出身。欢迎泽明。 欢迎泽明啊！ 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泽明。 继续来介绍一下，由我来补充一下背景啊。爱好表演，模仿特长，而且还曾经拍了电影叫《突发状况》，也是快要上映了，是吧？ 是 叫《突发状况》，对吧？ 对。 院线 是个网大， 网大啊！哎、哦，现在网大， 到时候把你们的导演和等等这些大咖们都请到直播间来吧。 好， 真的，宣传期的时候哈。 你那一说真的就显得特别不真诚， 是 吧，哥啊，真的可以来， 这样吗？ 这 就啊，真的可以 来， 拽人一把就可以。 不是，你要用特别真诚的眼神看人家。 真的好的， 真的可以来。好好，到时候欢迎你们来做客啊。那今天呢邀请二位主要是来看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这个环节啊。今儿咱们要唯独一下电影《天下无贼》里边打劫的那个桥段，也非常经典的一个桥段啊。其实我们节目的片花当中还有这一段这个经典的台词了。 而且呢，这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在刚开始之初头两期节目就给大家围度过的一个经典。 我们样带就是录的这个。 对，所以我相信我们组里面应该每个人对这个感情都十分深厚。一会儿就看你们俩的了啊， 怎么颠覆啊？ 对，到底 你俩一会儿谁演刘若英，谁没有这角色，没有词儿。 对。就考验到你们以后是能来还是能出去啊？这就看你们俩一会儿的表现了啊！ 加油啊！期待啊！ 吓着了， 没不会，人家胆大人。 好吧， 来吧，今天咱们来说这个推荐网剧吧。第一个叫《河神》啊，这简直最近 火死了 啊，火死了， 火死了，简直、 打开这个视频就能看到。 对， 播放平台加一期，但是播放量好家伙，6217万。那么这个剧讲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民国年间的天津卫啊，水患频发。河中怪力乱神之事不绝，河上的警察队队长叫郭德友，深得师傅老河神的真传，一手点烟变冤的绝技告慰这个冤魂无数。那么漕运商会会长李启死于河中，那么郭德友背负了嫌疑，与会长之子丁某还有这个青梅竹马的女伴顾颖，以及天津市政府秘书长侄女肖兰兰一同呢，要查清这个案件，发觉种种诡谲的迹象呢，都指向了20年前的一段往事。当时呢，一个叫做魔古道的邪教组织，这个肆虐经济一带。那么20年后呢，郭德友和丁某再次发现了魔古道的踪迹。郭德友、丁某还有这个顾颖、肖兰兰四个人，为了阻止魔古道的复辟，就卷入了一桩桩惊奇、惊悚离奇的案件当中。 我跟你说，浩哥， 嗯。 这我要是听见你这么介绍，我可能就不想看了。人这剧特别好看，真的。 你来一个你的版本的介绍。 该剧讲述的是民国年间的天津卫。 民国年间的天津卫。 年间年间 啊， 你看这不就是有一个梗吗？对吧？我就重复一下，对不对？然后河中怪力乱神之事不绝，所以这个片子才叫河神 哦， 对不对？你得给大家制造一些悬念。 好，以后的所有剧的介绍都是你来读。 哎，你要多锻炼锻炼嘛，对不对？你不要逃避锻炼的机会。 不成，我要必须一个把最完美的状态呈现给大家，所以还是你来。 好吧， 我在下面练。 我先首先说说这个《河神》这个剧、啊， 你看着呢吗？ 最近特别特别火，而且他的这个制作团队里面有一个朋友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 叫来啊。 他就是不是爱奇艺自己投的剧嘛、而且也是在爱奇艺播出。就他们爱奇艺自己的人，有的时候就实话实说，有一些剧他们自己也会觉得啊、可能不是特别好看。当然这块就掐了不播啊。但是面对这一部《河神》这个剧，他们就会说，就觉得真的是制作特别精良，而且特别好看。就是你随便打开一个桥段，你在入戏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从任何一个点都能进得去。 对，你就会觉得它吸引你的点就会非常多。而且我相信其实大家现在在看这种网剧的时候，现在网剧也越来越多了嘛、对吧？就你在做一些特别脑洞大开的情节设置的时候，如果你太奇葩，大家其实口味也慢慢慢慢的水涨船高了。他这一部其实就用了很多很多你看似很离奇，但是实际上又很合乎逻辑的那些元素，就让你觉得哎还能这样，哎还能这样，就你就会有很多新鲜的感觉在。 他给你新鲜感受，比如世界观、人生观不一样，还是说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它整个设置是在民国年间嘛，就会给你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这怎么跟你讲呢？ 我发现他介绍完之后也不太想看，是吧？ 谁说？ 一直都用特别好看新奇，都用特别这个词。 因为我如果说太多，真的可能会 剧透 太多吧？ 无所谓啊，他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他是付费的吗？ 爱奇艺独播剧，因为我有会员，所以我没有注意它。 你们俩看了吗？ 没有。你看，因为没有 VIP。 对， 这个。 你们盒饭的意思是怎么回事？ 15块钱都不给吗？ 这我跟你说，该涨工资了。 我也盒饭的钱都没有吗？ 啊，我们只看盒饭。 哦。 聪明。 老板在这儿。 厉害。来，你赶紧给说说第二句，好好锻炼锻炼。来来来， 跟你说了， 介绍一下， 快来快来， 你珍惜一下锻炼。 你好说，没珍惜不了，快 啊！行，我来给你做个示范啊。 哎， 这部剧呢叫《青春最好时》，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也很亮眼，4037万。它讲的是两个人的事儿哈，一个是就读在精英学校万众瞩目的一个姑娘叫初音音，然后另外一个呢却是不学无术又负债累累的夏儿。 好，哎， 你别偷偷笑啊。 接着说， 两个人呢， 好， 就被分开收养了。 你看看， 彼此从未谋面的双胞胎姐妹 啊， 但是就因为一开始我们说家境特别好的那个初音音，她的意外失踪，互换了身份。 好家伙， 吓着你了吧、嗯、哈。然后夏儿呢又因为自己跟徐仁启上上的照片一模一样， 哎呀， 就被好心人愣是拉到了那个，就是一开始 好心的一个愣人，嗯， 好心人硬拉到出名猪家。你到底能不能让你的搭档 就是好 介绍 还要啊。来继续说，然后呢硬拉了之后呢， 这故事你看、嗯、这不是一模一样吗，俩人长得、 啊、 然后他就想我赶紧解释清楚自己的身份 啊 就你一定得说清楚，但是众人就觉得不行，这孩子 有病了，这孩子失忆了。 哦， 最后呢他就稀里糊涂的以他姐姐的身份、嗯、初音的身份在精英学院开始了一个摸爬滚打的生活。 哦， 但是呢、嗯、真正的他的姐姐初音音却因为真的失忆了，然后又流落到了夏儿的学校，开始了新的生活，就你懂吗，两个人的命运从此就交互了。 嗯， 但是呢你想他从小就是在精英学校长大的对吧、嗯、所以性格那时候属于那种比较要强，他虽然处于一个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校，但是自己不甘堕落、 嗯、 然后呢又重新点燃了这所学校的学习热情，在新的生活里、 哦、好棒啊， 点燃热情、 啊、 你们能不能听我说、 嗯、 要学会倾听好吗， 好的 啊、嗯，在新的生活里就明白了还是要拼搏的，要使劲向上奋斗的， 是， 所以两个人也在新的生活当中都找到了原本生活里缺失的那些东西。 介绍的好，哎， 是不是特别精彩， 哎好，哎， 你再给我喝点啊！今天我们的打赏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是吧，本来也没有啊。嗯， 你能不说吗？ 那个不用，那待会儿因为没有时间打赏，只顾了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现在已经有70,000多人在看了。 嗯、我们平常都会有70,000+人在看，感谢盒饭的推荐。 嗯，特别感谢。 来说第三部叫《绝对争锋》，这部剧的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24万，就和 说好、哎、 都掉进 啊、哦嗯。 这部剧它讲了什么呢？ 嗯、 说的是啊，这个。商界精英他叫顾清飞，上任头一天董事长就把管教不了的儿子叫袁阳、 哦、 扔给了他。 好， 你看这个年轻气盛的袁阳呢，他就烦透了顾清飞虚伪的精英面具，可是有一节他得碍于父亲袁立江的这个压力，他就不得不暂时的忍耐、 嗯、 但是几番的较量下来，让这个袁阳也体会到了这个世上还是有拳头和钱解决不了的事情， 富二代对吧、 哎 嗯、 那么这个袁阳呢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生活不断的给这个顾清飞制造麻烦，但是顾清飞一一的就给轻松化解了， 哟厉害了， 袁阳呢就请好朋友帮忙调查，终于掌握了顾清飞的把柄，两个人之间的战争才就此展开。 好、哦、好哎，介绍的不错啊，再复述一遍吧。 哎呀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这个 我们互相促进互相督促嘛，对不对、 哎、是吧、嗯、 但是浩哥啊、 嗯、 就是哎不督促不使真劲儿啊， 谁不是 是吧浩哥， 不是因为我觉得呢在这样一个每日播放量124万的网剧呢， 解释 我觉得需要努力的给大家推一推 啊、 哦、你6000多万不用说就好了， 算你自圆其说， 对对 行可以 好不好， 继续 熬然后、 啊、 哎说到网剧真的是二位演员都是网大网剧的演员是吧，有过院线的作品吗，或者说是电视屏幕的作品吗， 他有我还没有， 你有啊，你已经有了是吧、 嗯、对我就是角色不是太好 啊，没关系一点点来， 大点声， 对于 没事 你们显得那么没自信 你角色小吗 啊，那没关系啊，一点点 慢慢来， 你们才、嗯、你们年轻嘛对吧， 刚13岁、 哎那就 真的 好，我得问问那个盒饭签你的时候没看见了是吧，这同工可不成啊， 真的太厉害了、嗯 不是，我 旁边的这个主持人还能说 啊，不，这年轻人是怎么看网剧网大的？ 应该就是看推荐吧。 嗯， 就13岁的年轻人是怎么看网剧网大的？ 啊，有的时候我们小学，我们小学老师会给推荐。 真的吗？ 开玩笑 啊、 哦！你还问真的吗？你真的吗？求你了，正常一点。好吧，我们把这悬念到底他们俩多大了留到整点以后再给大家介绍 吧 我觉得我得捋捋于浩、 啊、捋捋 对于浩这现在的状态可能回不来呀来我们一会儿整点之后 整点之后再见。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谁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是可以看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泽明不许调皮， 点击一下右下角 敲那个会入话筒 视频直播。然后呢，同时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和 FanLive 的直播平台上有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里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了。现在直播间呢有8920几个摄像头正在对着我们啊，对， 八九不进二吗？ 啊， 8+9是吧？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多谢多谢多谢。 来，今天有朋友来哈。 嗯，今天有两位演员，也是来自盒饭的艺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 王长志、李泽明，欢迎二位。 哎， 俩人给自己倒好。 好，欢迎我们俩， 欢迎你们， 欢迎欢迎你们俩，欢迎你们俩，特别棒。 两个网大网剧演员，也有一些院线作品哈。那么这回咱们就来说说网大，刚才说了网剧了。 嗯， 第一部叫什么？学？ 哎呦，浩哥发号施令，让我来介绍。好的，第一部叫《命运轮》，它在多平台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80万。嗯，这部剧呢是一个软科幻悬疑又有推理剧情这样的一部电影哈。 嗯、 讲了其实是一个挺奇怪的事儿，就讲了一个明星叫何泽。 哦， 他呢，总之是集各种优点于一身了，长得又帅，才华又横溢，然后关键 还特别有钱，所以简直就是高富帅，对吧？那、身边呢就美女如云。 嗯，钢铁侠嘛，是不是？ 但是你知道，哎，你说到了他最重要的一个性格特点，就是他这个人很跋扈。 哦， 就因为自己可能太优异了，然后身边呢又围绕着很多优秀的资源，所以性格就不是特别讨人喜欢。 哦， 所以就导致他周围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 嗯， 哎，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还 可怜， 哎，挺真的是挺悲催的一件事儿哈。 嗯， 然后有一天呢，就有一股神秘力量，这股神秘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就开启了他在平行世界里命运轮回的这么奇妙的一天。 啊，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天轮回过循环过是这个意思啊？ 大概是 啊，最近这样题材的电影好 还挺多的， 是吧？ 啊，咱们昨天也介绍了一部，就突然发现有一个三线明星，在参加一次路演活动的时候，就发现自己频繁的在重复某一天的生活，然后最终呢，发现了一个就是自己之前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生活当中的秘密 真谛。 嗯，对对对。就是， 那么这种片子反正也挺多的哈。咱们再来看下一部网大叫《降龙大师》，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0万。这个影片呢是从妖龙作乱开始写啊，那么引出了济公，开启了这个寻找降龙大师之旅。这个济公吧，其实就是我们知道降龙尊者降龙罗汉一转嘛。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遇见了狐妖小九，还有伏虎的转世阿福，三个人成功的就降服了一个虎妖，但是一直没找着这个降龙大师。在狐妖小九的相助之下，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帮忙的大师了。殊不知真正的能够降服妖龙的就是济公他自己啊。最后呢，济公成功的降服了妖龙，从妖龙体内取出了上古法器叫黑黄杖， 然而这一切竟然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原来请来帮忙的大师是黑罗刹的化身，控制着狐妖小九一步一步利用济公取出妖龙体内的黑黄杖，从而获得法力要统治三界。那么最后呢，济公化身为降龙罗汉与伏虎联合击败了黑罗刹，并且牺牲自己封印了这个黑黄杖。 你着急去干啥呀，说这么快 啊。这个故事因为济公的传说很多嘛， 嗯， 我也听过很多， 嗯， 包括评书啊等等这个类型的， 嗯， 反正写的稍微的有点 就有点不太明确，是不是？ 因为这个济公他有很多，就是说有这么你讲济公的故事，一年不带重样的，天天讲，天天讲， 确实是， 因为太多了。他有讲这个斗法的，妖魔斗法的，啊，有这个怪力乱神这种东西，还有讲这个叫短打的， 嗯， 啊，就是武侠，比如金庸的很多小说都是这种短打的， 哦， 啊，就你打我一脚，我踢你一脚那种，啊，是这个意思。再有就是这个袍带书。曹代说还是说的这个就是上战场对阵两阵队员， 哦， 讲的是年代的，哎，还有一个断冤案的， 哦， 好多好多人，他 所以 哪儿都没挨着， 他应该是就借用了济公这个 IP 吧， 对 对， 包括还有降龙，嗯，降龙大师，就降龙十八掌嘛，对不对？ 不是，他是降龙罗汉， 哦， 他是，我的天哪， 我们女孩子知道降龙十八掌已经 不错了， 啊，嗯， 好吧，来说。第三部网大，我不想跟你聊天，好无聊。 第三部网大由我来介绍，没关系，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啊。哀乐女子天团，你听这名儿就觉得跟一般的这个天团不太一样啊。 嗯， 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对，单日播放量是18万，你把我吓的，单日播放量是18万。说的是什么呢？有三个姑娘，珊珊、宫和丽友，他们都是坚持自己音乐梦想的这个姑娘， 嗯， 但是呢，没想到误打误撞的来到了殡葬现场，被迫和刘翠还有春花同台唱丧。 哦， 但是呢，你想啊，本来就不是干这活的，所以给搞砸了， 嗯， 就在这搞砸的这个葬礼上，姑娘们就开始发现，哎呀，这个生死啊，确实是有重量的，生命是有重量的， 嗯， 在告别的那一刹那也是很有意义的。 嗯， 所以呢，他们也是受这个的震撼，嗯，所以就开始决定 认真，一直开始干白活了。 对，要认真对待唱丧这件事儿。 嗯， 所以五个姑娘呢，也从陌生敌意相处，后来就变到了惺惺相惜的一个好姐妹。 嗯， 但是当一切都走向正轨，觉得说在这条路上也可以携手走得很远的时候，就突然接到了经纪公司的电话， 嗯， 说这样吧。我们啊，包装你们三人出道，但是你们必须得保证什么呢？ 嗯， 要跟原来的殡葬行业划清界限，因为毕竟嘛，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件事儿还是有忌讳的。 嗯， 所以呢，他们仨呢就面临了一个选择，就一边是自己向往的真正的舞台演艺事业，但另外一边又是自己患难与共的姐妹们，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有点造化弄人哈。 这个设定吧，反正我不知道他们是有什么样的依据哈，啊，这完全确实，你要说他要是真是生编的话，那倒真的就应该没有什么意思了。 不是，我觉得他 虚 构倒没有什么啦，就可以虚构，但是你不觉得说他虽然说是唱丧哈，最后还是在这条事业上有所发展， 嗯， 但你会觉得这件事儿你是符合逻辑的呀？ 什么逻辑？ 就是他是有自己的逻辑在的， 啊，是，但是 对吧？ 薛微感觉到牵强，除非他有真正的这样人和事。如果是你，你会选择什么呢？ 如果是我， 嗯，继续走白活。 你这个问题抛太大了，to be or not to be， 你呢？ 我肯定，首先就不会干这个事儿。 你看，你这不是瞎闹吗？你这不是瞎闹吗？人家实实在在的给你回答问题，在跟你交流呢，你还，我就不会干这事儿。 对呀，啊， 哼！ 如果非要是我让我选择的话， 我跟你说，一开始要让我选，我就应该选跟郑磊搭的，郑磊嘴没这么厉害。是不是？ 是吗？ 你说要不让我选吗？ 嗯， 你不让我选吗？ 啊，你最后所以选择，其实你后悔了吗？ 嗨，真不好说。 那你 这么多人， 那你愿意和我继续下去吗？ 继续啥呀？ 继续做节目啊，不然呢？那继续啥？你告诉我。 继续做节目啊！ 啊， 你想啥呢？ 哎呀呀呀呀！ 有请两位新人。 哎，你是干过红活的是吧？ 是，请你们二位新人。 红白喜事都干过。 好，进入下一环节。 哎，对了。 哎，你们怎么那么棒？你们怎么知道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是因为看，但凡说不下去就进入下一环节。 对对对， 啊，有话题了吗？来，咱们来到今晚戏中戏的这个环节， 嗯， 咱们今天演的这个太经典了。刚才说了哈，就是《天下无贼》里面那段大劫。 咋了？刚才断片了？ 谁呀？ 你啊？ 没。 我们要给大家演的今天是这个《天下无贼》这个桥段啊， 嗯， 也是非常经典的打劫那个。 听一下吧啊，听一下原片，嗯，各位努努力往那儿靠一靠，好吧？来听一下原片什么样？ 打劫！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打打！姐，快打去！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大姐，懂了， 大姐知道吗？我是不是有点害怕呀？没事，你要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啊。嗯。 各种卡，快煮煮煮啊！让你不给我。 你这什么东西？ 大哥 啊， 稍等一会儿，我要解开这个 ACIP 卡，匆匆告诉我密码。 报告大节奏，没有 IQ 卡。 自觉点，交出来。 这怎么没有？ 我有 IQ， 你没有。 把你的给我，我不就借给我了吗？ 给你，你也用不了。 把密码给我，我这不能用。 没有密码 ，IQ 是智商。 智商什么东西？拿来。 智商是脑子。 哎呀，真笨！他说你没脑子， 你他妈才没脑子呢！ 哎，不是我说你没脑子，是他说你没脑子。 你他妈说我没脑子，真的。 我没有说你没脑子，我说你缺心眼。 我让你缺脑子，你信不信？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钱。 哎， 不要 钱！ 这不像是我爹的。 我现在就是你爹。 麻烦，把这交出来，给我。 大哥 啊， 他耍我。 不是说过 你以为我傻的是吧？这是给死人用的纸钱。 严肃点，不许笑，你在哪年的？ 哎，就你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吗？那你认识这个是什么吗？ 斧子。 腰腰成什么？ 没什么，不信你摸。 哎， 你让我摸着？ 摸到了吗？ 嗯。 什么呀？ 什么呀？摸着什么了？你说话呀！枪， 太经典了，真是我的天！ 刚才在听这一段的时候，就脑子里就出现了那个画面感啊。 嗯，所以啊，这歌也听过哈，那一天。 嗯。 就是那一天嘛。 嗯。 这主题曲那一天，阳光照的很好听。 听过。 嗯。来，咱们垫着这个音乐，稍微的两位演员给我们说说戏，好不好？嗯、两个导演。 好的。 来。 谁来说呀？你俩。 强制吧。反正半天没发言了， 对， 是说什么天下无贼吗？ 啊， 你现在在上节目呢？ 哎，咱们唠一唠蜀球。 突然醒了，别闹， 咱唠唠吧。 来， 这是在干啥呢？ 来说说咱们这个戏，你们怎么理解，然后怎么保证演好？ 这个戏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就是在一列火车上发生了各种事儿， 嗯， 坑蒙拐骗都几乎都干过、嗯、然后打劫应该是最经典的，也是大家模仿量最高的，我觉得，尤其是范伟的那个角色。 嗯，你是哪人？ 我是青岛人。 哦， 青岛的是吧？ 嗯， 然后呢，来说。 然后那我就把这么重的压力，这个角色交给我的好朋友 丑角我来当。 对我来演华仔。 得有自信才能当丑角 啊，演华仔 凭你。 哎，你觉得就是演范伟的这个角色，他的这个要点在哪？ 心里想着张飞吧，我觉得有头无脑 啊。 对 哦，你是怎么看的？ 有勇无谋。 怎么样？ 对， 作为一个地道的东北人吧， 啊， 就是我说一个就是东北话嘛， 啊， 彪 、 啊、 特别彪哦，有这种感觉。嗯， 哦，那刘德华呢？ 刘德华帅就可以了 啊，好像人家没有演技一样。 对，我负责帅。 对，负责帅就可以了。 哎，我觉得他们俩，你别看形容词好像用的很少，但是很妙， 很准， 对吧？就是，就确实是，确实是，就有那种虎乎乎又彪乎乎的那种劲头在、啊。 对对对对、嗯，那就这样吧，那就二位已经选好了哈。 嗯， 那就是谁来娘娘腔呢？ 刚才我们都已经商量了，我们仨，就 你我是吧？啊，行，好，因为你确实不够娘，是吧？ 不是，这个事儿呢， 姑娘确实不够娘。 这个事儿呢，得下来再讨论讨论啊。 啊啊， 这我演娘娘腔，大家都不干。我们现在58175个观众可能不干。 那你演谁呀？ 我演刘若英呀。 演刘若英 很有话呀。 就是负责美呀。你干什么？话筒套刚换的。 我从这儿喷的，对不起。 领导，这以后话筒套再废坏了，这可不赖我。 好，你别别， 我就负责演。 这里还有黎叔的两句话， 娘 娘腔的话呢，你先来黎叔吧，好吧？ 我先来黎叔是吧？ 嗨， 也行，但是黎叔我就有点担心，我可能没有那个味道，因为我觉得黎叔那个还挺重要的那个话。 那怎么的意思？我一人来俩呗？ 这样吧，我精神病一点，我把黎叔再说了吧。 行， 精神病一点， 那就自己和自己聊是吧？ 啊， 太好了，来吧。你看你这啊， 好棒， 来准备啊，咱们3、2、1就准备开始，我稍微的客串一个喊开始的这么角儿。哎，那你真的什么都不演吗？学长， 那我开始，我喊开 始。那你喊开始吧，来吧。 好嘞，3、2、1 action。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劫， 对，打劫。 我最烦你们这帮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打劫知道吗？ 来，各种卡，快快主动啊！我让你不给我， 你这什么东西啊？ 大哥，稍等一会儿，我要劫个色。IC、IP、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报告打劫的，没有 IQ 卡。 怎么没有？ 我有 IQ， 你没有。 把你的给我，我不就有了吗？ 给你也用不了。 把密码给我，我就能用。 没有密码 ，IQ 是智商。 智商什么东西？拿来。 智商是脑子。 哎呀，真笨！他说你没脑子， 你他妈才没脑子呢！ 哎，不是我说你没脑子，是他说你没脑子。 你们咒我没脑子你？ 我没说你没脑子，我说你缺心眼儿。 我让你缺脑子，你信不信？我手里什么东西？ 钱 你不拿了？ 这是我孝敬我爹的， 我现在就是你爹，我。 范伟动作过大，这个时候纸包散开，发现是冥币。 大哥，他耍我， 不是说过吗？ 你以为我傻呢是吧？这是给死人用的纸钱。 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这打劫呢。 咔、 哎！ 哎，你这娘娘腔不够娘， 你像是打劫呢。 劲儿我觉得是有来了。 嗯，对 对。啊，我觉得。泽明好像还能来娘娘腔， 自己一人全来了。 他真的，他刚才那个别笑，我们这儿打劫呢，特别有那个娘娘腔。 哎呀，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打劫呢。 你看看，是是 我没办法，我这个天生就五大三粗这个德行， 就是、 我娘你信吗？ 啊，为啥不信呢？每个人心里都有另外一面，对不对？ 是吧？ 主人们，小公主， 尽量还是不要开发我另一面。 是怎么了？怕自己心中关不住的猛兽跑出来了， 是 吧？ 不是我，对，发现我另外一个样子，我等出事儿不就不好？来，那个主要是如果要走到那一条路，我可能就没有伴侣了。 嗯，也是哈。 啊，是吧？来，那个咱们再来一份。 怎么来呀？ 二位换一下呢，是吧？先换一下。 怎么换呀、 啊？就是、 啊、他 俩 的角色换一换。换 这次我演刘若英是吗？ 哎，对了， 啊、对对、啊， 是你俩换一下是吧？ 那不成， 我来旁白。 今天得给程志点机会，因为程志刚才词儿太少了。 可以啊， 好吧， 不是就是人家俩换 吧？ 啊，好，我来范伟、 啊。我真以为让我演呢，我怎么那么实在呀、啊、我？ 没一会儿咱俩演。 主角包袱太重了。 哎呀， 来，你们来， 偶像， 来你们来， 来、啊，好，来咱们开始就开始啊。 啊， 准备啊， 3、2、1 开始。 哒哒哒哒哒哒 打劫， 对，打劫。 我最烦你们这帮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打劫，知道吗？ 各种卡，快快快，主动啊！你让你不给我， 你是什么东西？ 大哥，稍等一会儿，我要接个射。I C I P I 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报告大姐的，没有 I Q 卡。 怎么没有？ 我有 I Q， 你没有。 把你的给我，我不就有了吗？ 给你，你也用不了。 把密码给我，我就能用。 没有密码 ，I Q 是智商。 智商是什么东西啊？拿出来。 智商是脑子。 哎呀，真笨！他说你没脑子。 你他妈才没脑子呢！ 哎，不是我说你没脑子，是他说你没脑子。 你他妈这我没脑子你？ 我没说你没脑子，我是说你缺心眼。 缺心眼？我让你缺脑袋，你信吗？手里什么东西啊？ 钱 你不拿来， 这是孝敬我爹的。 我就是你爹。 范伟动作过大，纸包散开，发现是冥币。他对娘娘腔说： 大哥，他耍我。 不是说过吗？ 你以为我傻了是吧？这是给死人用的纸钱。 众人大笑，哈哈哈哈。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这打劫呢。 咔。哎，我觉得你这一边的娘娘 更娘了是吧？ 对，就是已经有那个范儿了，就是就真的是有当时的那个情景在线的感觉， 是吗？欠欠欠的那是吧？ 对对对，就是哎呀，严肃点，严肃点，别拿我们这儿打劫了。 自己还在那蹦跶的 啊？对对对，就有那个范儿了，你可以了，你 来 蹦可能蹦不起来。 你来一遍好吧？你别在那老品评我们。 我来谁呀？ 你来都行，你来打，你来范伟吧， 所有吧。 范伟我可能不能行。 你来刘德华。 那个虎扑扑的那个感觉， 我来范伟，你来刘德华，行吗？ 我来娘娘腔吧，我试一下。 行， 好吧， 谁来给我搭个刘德华？我来个范伟。 你俩谁来搭？ 刘德华吗？ 我瞅我来搭。 你好。哎，他哪有点像这个冠霖是吧？刘冠霖 哦，有一点点像，有一点点像了。 哎，不关键没关系，也是我们一个嘉宾哈。来，咱们 特别优秀， 我来试一下哈。从娘娘腔往里转有点难。 感受一下，可以的。 大家忍受一下，来准备啊。来，给我喊开始， 黎叔， 我来黎叔。 1 2 3 action！ 哎，你们不带这不半天不结的啊，跟我似的不行。来啊，准备啊，3 2 1就开始了。打打打打打打打 劫 劫，对，打劫。 我最烦你样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打劫，知道吗？ 各种卡啊，快快快，主动啊！让你不给我， 你这什么东西啊？ 大哥，稍等一会儿，我要结个社。I C I P I 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报告大姐的，没有 I Q 卡。 怎么没有？ 我有 I Q， 你没有。 把你的给我，我不就有了吗？ 给你，你也用不了。 把密码给我，我就能用。 没有密码 ，IQ 是智商。 智商是什么东西？拿来。 智商是脑子。 哎呀，真笨！他呀说你没脑子。 你才没脑子呢！ 啊，不是我说你没脑子，是他说你没脑子。 你说我没脑子，你。 我没有说你没脑子，我是说你缺心眼。 我让你缺脑了，你信不信？手里什么东西？ 钱钱 手里什么东西？钱你不拿了？ 这是孝敬我爹的。 我现在就是你爹。 来，旁白给我搭一句。 范伟动作过大，纸包被散开了，发现一地冥币。 这，大哥，他。耍我， 不是说过吗？ 你以为我傻了是吧？ 这是给死人用的纸钱。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别笑，别笑，严肃点，我们这儿打劫呢。 你那娘的是最好的。 那必须的，我要连娘都娘不好了，我还在这儿坐着干啥呀？我 你就去一个更爷们的地方去做节目是吧？ 那 好吧， 那可能显得我娘。 感谢感谢今天长治和泽明精彩演出哈， 多谢多谢。 以后常来，真的有可能会做我们常驻嘉宾，有没有可能啊？一会儿和你老板聊一聊，好吧？在这儿呢，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AM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泽明，感谢长治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听众，感谢各位观众，咱们明晚6:45再见。 好家伙， 拜拜！ 演完磕巴之后有点飘。 记得那一天，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迫切的不知道何时再相见。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唱。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心爱的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地牢上的印永远无法抹去。看到了命运的重